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民主刚果朝鲜友好团结协会12号发行公报，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瓦西里·奥莱亚努13号在网站上载了文章《朝鲜劳动党永恒的首脑金正日》。